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美丽，欢迎各位好朋友。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会请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古典音乐频道主编高毅先生。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呢。今天呢，也是由于一个特别的主题，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刚才在群里呢，也向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就是关于伟大的作曲家、指挥家伯恩斯坦。 哎，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上一次来还是为了纪念。 好高，这回在试试话筒是不是这个？ 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那么我记得上一次来还是纪念卡拉扬，这回又是纪念伯恩斯坦。 每一次都是在要纪念某一位作曲家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请高毅先生过来和我们来聊一聊，也是把你积攒了这么多的唱片和我们的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嘛。 我也是特别荣幸，而且这个在特别的日子吧，就是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 嗯， 这个时间我觉得也是非常希望把伯恩斯坦一些非常伟大的录音传达给我们的听众。因为这位指挥家在无论在唱片历史上，还是在美国音乐历史上，包括在古典音乐的历史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无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没错，那其实很多人对于他的了解呢，可能尤其是今年啊，我做了很多期和伯恩斯坦有关的这样主题的节目啊，因为呢确实也是诞辰100周年，正好是在8月25号这一天。他是在1918年8月25号诞生的。那我们也是挑选了离8月25号最近的一期可以带有嘉宾节目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也是希望通过不同的音乐家他们对于伯恩斯坦的了解和介绍，我们也可以多样的了解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指挥家。那高毅今天特别为我们带来的唱片，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个沟通啊，选了很多唱片当中的不同的音乐段落，虽然每一个段落都比较短小哈，都是节选出来 的，但每一张唱片都是有所说的。 对，是这样，因为 为了让我们这短短一小时的节目让大家听更多的尽可能多的内容，那么所以呢其实每个曲目我都经过了一些精心的剪辑，把这些音乐中最精彩的部分剪辑出来了，所以待会儿大家听到的每一首曲子每一个片段其实都是每一个曲子的相对完整的一些段落，但是也是最精彩的段落。那么当然作为一个音乐家，那么伯恩斯坦身份是多重的，比如说他同时是一个作曲家，同时也是音乐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同时呢经常呢在当时在电台、电视台、大学做讲座，传播古典音乐，身体力行的深入到美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着重突出他作为一个指挥家身份的伯恩斯坦，特别是作为一个真正意义的美国本土诞生的伟大的超一流的指挥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比如说呢作为对美国本土作曲家的作品的传播，伯恩斯坦当然身体力行了，特别是曾经提携过他的也是公认的第一位美国本土音乐作曲家科普兰，对于他的音乐呢，伯恩斯坦可谓是真的是得于心而应于手，所以呢第一段音乐今天我想先让大家欣赏一下由伯恩斯坦指挥这个纽约爱乐团，然后带给大家的60年代的一个录音版本，这是一个报纸版，大家如果看到 CD 的话能够发现它的封面设计非常像报纸，我们称之为报纸版，这是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制的。那么科普兰的墨西哥沙龙这首作品呢，也是科普兰在大概上个世纪30年代来到墨西哥，然后特别是有一个叫墨西哥沙龙的酒馆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他就把在酒馆里面听到的一些墨西哥当时流行的曲调，我们今天讲的概念叫串烧，把它串烧了起来，然后做了这一首墨西哥沙龙。但是呢整个的音乐呢虽然都是来自于当时非常通俗的曲调，但是是由严肃音乐作曲家科普兰对他进行了重新的艺术加工，所以呢我们在里面不仅可以感受到墨西哥那种非常热烈的音乐节奏，同时也能感受到这种在欧洲学习回来的科普兰本身带有的这种学院气质，所以这个曲子本身很奇妙。然后呢又是由伯恩斯坦这位美国本土指挥家去指挥的，我相信科普兰本人对他也是有过很多亲自的教诲的，所以对于这个曲子呢伯恩斯坦的演绎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权威，虽然我们不能说是钦定版，但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权威的版本了，所以我们也来欣赏一下。 没错，那伯恩斯坦的确是在1958年他成为了纽约爱乐团有史以来第一位土生土长的这位音乐总监。那今天我们第一首来聆听的就是他和纽约爱乐，他指挥纽约爱乐，像刚才高宇所介绍的来自于科普兰墨西哥沙龙，当然也是节选的一个最精彩的段落。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今天我们的嘉宾高一先生为我们所带来的，这也是刚才我听到总是觉得是好像有这种新鲜血液融入的感觉。那在我的节目里呢，在平时从今年的1月1号到现在，应该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应该有3期纪念伯恩斯坦的节目。但是呢，这个节目的内容来讲，可能我们会以伯恩斯坦他自己作曲，然后他自己又来指挥自己作品，以这些内容为主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听到了，为什么我刚才说新鲜血液呢？也的确是让我们听到了不同的这样的声音，比如刚才的这一首来自于科普兰的《墨西哥沙龙》。 对，这个的确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就像很多欧洲作曲家，其实比如说像德国作曲家，特别是法国作曲家，他们对西班牙的音乐都非常感兴趣。那么当然同样是在美国，对于他们的邻国包括古巴呀，包括墨西哥这些地区的音乐也都非常感兴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也体现了作为美国音乐文化所体现出的一种特殊的地缘的感觉，无论是美国自己本土的还是它周边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然后这些作曲家都会特别关注。当然作为指挥家，对于本土作曲家的这些作品肯定也是多有涉猎，那么他们也自然的把自己的兴趣自己的风格延伸到了美国及其周边这些地缘国家。这是我们刚才谈论的第一首曲子。那么第二首曲子呢，既然今天是纪念这个伯恩斯坦诞辰，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有一点点他作为自己作为作曲家的这样一个曲目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带来的是他的第二号交响曲。第二号交响曲叫《焦虑的年代》。这个曲子呢，其实它的诞生的年代确实非常特殊，1947年写完。那么这个时代正好是二次大战也结束了，虽然我们想象那个时代战争结束了，大家应该还是相对情绪比较愉悦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实在是太严重了。所有的无论是在社会层面、工业制造层面，所有的层面其实都在一个缓慢的恢复。我们所谓的就是在舔舐伤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包括呢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需要去发展经济和恢复经济，所以呢也很难有特别多的情绪去舒缓，大家都在忙于各种工业生产、工业革命，然后包括当时特别是当时也是如火如荼的这种技术革新。那么所以呢，这个年代带给大家的是非常非常多新鲜的感受，既有战争的创伤，又有新的技术带来给人带来的新鲜的感受。然后呢，音乐上这个时期呢，也是12音，然后包括新古典主义，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新浪潮也是风起云涌。 对，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远离欧洲最先锋最实验的那个大陆，远离欧洲那样一个大陆的美洲大陆的作曲家，他们是怎么思考的，他们的音乐中流露出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也的确体现在了伯恩斯坦自己的作品里面。所以那个这个作品呢，我们说其实如果让我们今天来定义，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定义为新古典主义，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东西，它里面充满了很多尖锐的机械因素，也有很多不协和的因素，也包括很多里面充斥了伯恩斯坦雄心勃勃的这种技术实验。 那我在您的介绍当中呢，科普兰还是排列出的心中的美国作曲家的，我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也是我的一位朋友，当然也是著名的乐评家司马琴先生，他在他的最近的一个帖子里面贴出来的一个内容。然后其实这句话以前我看到过，但是由他的夫人翻译成了中文，我觉得还是翻译的比较准确的，因为科普兰跟伯恩斯坦关系还是非常好的，作为他的长辈啊，然后也是对于他提携，然后伯恩斯坦也对科普兰的作品不遗余力的他去进行推广。但是呢，提到作为一个作曲家的伯恩斯坦的时候，科普兰总是会皱一下眉头，或者嘴撇一下，他不是特别方便的说出非常直接的意见，所以有时候他的意见表达非常委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非常曲折的话语理解到这个科普兰心目中作为作曲家的伯恩斯坦到底具有怎样一个地位。那这句话是这么写的，他说是鉴于科普兰身为指挥家与钢琴家所拥有非一般的能力，如果他不作曲实在稀奇。这个话说的确实说的非常非常客套了，我觉得就是也就点明了 他认为伯恩斯坦的确是作曲方面非常有才华的，但是在实际的作曲家的地位上，实际的成就中呢，他又对伯恩斯坦的能力持保留意见，所以这句话表达的非常委婉啊。 但是科普兰自己的意见 啊，对对对，但是我们今天呢，其实作为音乐学研究或者作为曲式分析啊，作曲研究，我相信，因为我们距离那个时代还太短，伯恩斯坦他作为一个作曲家的地位，特别是作为一个人文观察者，记录美国当时社会现状以及包括当时人们思潮这样一个定位来说，他的音乐到底具有哪些价值，我觉得日后的人们可能能给出更加公允的判断。在这里我们也就不多说了，我还是想让大家听一下他的著名的第二交响曲《焦虑的年代》。在这里面我们刚才说了，伯恩斯坦也是野心勃勃啊，引入了大规模的这种音乐的实验呀，然后包括这种作曲技法的陈列，然后在其中特别安排了一个段落，第一部分特别安排了非常非常多的变奏曲的段落，我们听的就是它的第一部分的这个变奏曲的段落。然后大家也感受一下，真正是美国战后的那个时期，作为一个敏锐的作曲家，他们所感受到的美国的时代面貌。 这一版的录音是在1965年的时候，曼哈顿音乐中心， 对，由纽约爱乐演奏。 伯恩斯坦。今天我们特别纪念的就是这位作曲家，也特别邀请了嘉宾高毅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特别带了很多伯恩斯坦他来指挥的一些作品。那说到他的指挥，那下一段音乐 我们就再回到欧洲本土作曲家了，因为我们想到这个伯恩斯坦呢，既然是作为一个指挥大师，特别是作为这个瓦尔特和库切塞维茨的学生，那么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呢，他在指挥史上的地位呢，的确也是作为很多欧洲指挥家直接的传承，必须要证明自己在音乐史上指挥这些欧洲传统作曲家的一个地位。所以呢，对于这个贝多芬、海顿和舒伯特，包括莫扎特的作品呢，我们在这个他的作品清单里面，在他唱片清单里面也是找到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也是证明他在不遗余力地向美国公众推广这些欧洲历史上最为精华的古典音乐的作品。同时也是证明他自己在这个行内的地位吧，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呢，很多唱片的确也是拿得出手的，特别是在他成为纽约爱乐团的总监、艺术总监和指挥之后，又回到欧洲去指挥其他的很多乐团，比如说这个皇家大厅乐团，然后比如说柏林爱乐，比如说那个维也纳爱乐，这些乐团其实也都是耳闻或者听到了他的一些唱片或者说录像、音乐录像之后才决定跟他合作的，也是对他对于欧洲古典这些非常经典曲目的演绎有了一个肯定之后，我想会有这样一些决定。那么我们现在要听的是舒伯特的第五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这个作品本身是非常优美的，同时也确实体现了伯恩斯坦对于维也纳古典乐派这几位大师代表性的人物，贝多芬、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还有半个舒伯特对于他们作品的这种赎金。特别是在这个作品里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慢速的乐章，也能体现出这个伯恩斯坦作为一个美国本土作曲家，但是他身上流淌的古典音乐同欧洲古典音乐最直接血脉之间的一些联系，特别是这种所谓的维也纳风格。所以我想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这是录制于1963年，在当时的费舍尔音乐厅，当时叫爱乐大厅。 我们现在就来聆听。

日前由大兴区文委主办的武宋大兴群众原创舞蹈大赛成功落幕。这次大赛历时3个月的时间，覆盖了机关、院校、社会团体、社区等多个领域，共有全区22个镇街的209支团队、3200多人参加，展现了大兴群众的文化内涵和蓬勃活力。无论是以永定河文化创作的《月下的永定河》，还是体现民族民间舞特色的《善舞春风》，又或是把国学和文艺相碰撞的全国首例少儿版《采薇》，所有决赛作品都紧扣时代主旋律。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麦丽第二时段，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2018年8月25号，就是美国作曲家、指挥家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邀请了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的主编高毅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伯恩斯坦音乐，很多呢是他来指挥，而且是以他来指挥为主的这样的音乐内容。 对，是的，我们上半时段呢欣赏了3首他的作品，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是想从美国本土作曲家开始，比如说，美国伟大的作曲家科普兰。那么科普兰呢，有一首作品其实是，非常推荐大家聆听的，无论是从他的作曲质量，还是从他音乐中所表达出的精神境界，所描绘出的这种自然景象来说，我觉得这部作品都可以说是质量非常上乘的。即使这部作品拿到欧洲，我觉得也是可以，完全可以代表美国作曲，或者代表科普兰本人作曲质量的一个作品。这就是科普兰的第3号交响曲。这个曲子的录音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因为要想把这个曲子演奏好，的确也是还是挺难的，因为这个曲子首先说乐队编制也很大，演奏起来特别是第4乐章演奏起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么这个曲子呢，我们把它定义为新古典主义这样一个风格，它诞生的年代呢也是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这个都是大家可以查到的一些资料，但实际上资料上可能并没有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作品里面大家能听到的是科普兰作为一个美国本土作曲家所心中所容纳的，或者他目视所及的美国的那种豪迈的自然风光，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山川，他曾经描述过的，比如说阿巴拉奇亚山，还有没有经过他笔触的安第斯山脉，这些白雪皑皑的这些壮阔的山川，然后包括湖光山色，然后包括西部的那些一望无际的景象，然后包括美国的整个非常开阔的中西部的景色，都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所展现。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这部作品里面，作为一个音乐家来讲，并没有描述很多的哲思啊、哲理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身处20世纪，特别是作为，从法国学回来的这个，科普兰来说，那个他的作品中呢，的确是更加注重作品的一个配器色彩，外在的这种结构化，然后同时，整个的乐队的音色被调制的五光十色，非常漂亮。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特别是他的第4乐章里面感受到，科普兰心目中美国的那些豪迈的自然风光。这个作品确实演奏难度很大，现存的版本里面值得推荐的几个版本，首先是科普兰先生自己指挥的版本，另外还有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由 Telarc 公司出版的这个约埃尔·李维和亚特兰大交响乐团演绎的版本。然后在这两个版本之外，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也是最为权威的版本，应该就是我们的大师伯恩斯坦他所指挥的这个版本了。这个是在1966年 录制的，在菲舍尔音乐厅，当时也叫这个爱乐大厅，现在是属于林肯艺术中心。那么它是在1967年发行之后，在2010年由索尼重制之后，重新进行母带处理之后，重新发行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录音里面也能听到，这个演奏的时候很多非常好的细节，可以说录音品质是非常好的，以至于可以说是模拟录音的黄金年代了，以至于这个录音品质好到我们在听的时候实际上是能听到乐团经常有是偶有瑕疵的一些细节，但是这个并不能掩饰啊，瑕不掩瑜，并不能掩饰这个版本本身的这个伟大之处，因为这个版本在伯恩斯坦的演绎之下的确是我们可以说是堪称神版了，因为确实是把科普兰这个作品的本身的神采挖掘得淋漓尽致，好像我们是有用一个词加引号的词叫有如神助，听起来非常过瘾。那么在这个曲子开头呢，第四乐章开头的部分，大家经常会在另外一个曲子中听到，其实它也经常被另外编成一个曲子叫做平凡人的号角，或者说为普通人的号角，然后在这之后大家听到的就是这种非常五光十色的然后瑰丽的管弦乐的色彩，仿佛是在描绘这个美国的山间景象，无论是安第斯山也好，无论是阿巴拉契亚山也好，所以我们也来欣赏一下这个版本。 嗯，好的。那其实这首作品也的确是在1943年的时候，科普兰动笔谱写这部交响曲的时候，美国当时刚刚加入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呢在音乐里也可以听到这种就是他的爱国主义这种想象，这爱国主义的这种情绪吧，在 作品当中。所以我们对，所以他第四乐章开头这个为平凡人的号角放在这个角度，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理解，对。 刚才在边听音乐的时候，其实我和高毅在话筒后面已经有一点点跑题了，因为我们俩一直在聊是科普兰。的确是科普兰的这部作品超级的伟大，让我们想起了很多我们的旅游岁月。 是的是的， 想到了这些欧洲的这些巨额的山间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刚才我也又发出了邀请，希望高毅能给我们带来有不同的这个音乐，比如说科普兰的专题，比如说马上要向大家所介绍的就是伯恩斯坦他所指挥的马勒。 对，伯恩斯坦的马勒呢，其实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我们在这个马勒作品、马勒录音林立的今天，我们不能说他的录音和演绎是最好的，因为的确后来有演奏和这个录音质量更高的系列的作品诞生，都有很多很多。但是呢，在马勒整个马勒的作品的演绎的过程中，我觉得伯恩斯坦的确是一位非常非常特殊的人物。如果没有伯恩斯坦，马勒可能他的复兴运动或者说他被世人认识的时间可能要推迟很久。 嗯， 他对于马勒也许正像历史上这个门德尔松对于巴赫的作用那样一样，正是他的身体力行对于马勒的音乐的挖掘、鼓吹、演绎，然后同时在很多的音乐影像和音乐教育节目中对马勒的作品进行解释，这些都无疑推动了50年代到60年代的马勒复兴运动。 嗯， 作为一个和马勒同样是犹太人的这样一个音乐家，他对于马勒音乐的很多独到的解释也留存于他的一些纪录片，比如说像小鼓手这样非常著名的纪录片。 嗯， 大家也在网上搜索的话也许也都是可以搜到的，大家可以去再去了解一下。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想借这个机会呢，既然我们今天是一个纪念特辑，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呢还是想寻点一下他的马勒唱片中最精彩的部分。比如说其实他的马勒录制也是录制过很多次的，无论是他的这个纯音频录制还是音乐影像录制，比如说他和纽亚乐团的那套马勒录音，很多乐迷也都很喜欢。那么后来呢，是在DG 唱片公司也出版了一套16CD 的，这里面的来源呢就比较复杂了，既有这个 DG 自己的比如说他早年那个宝利多旗下的一些录音，然后也有 DECA 的，还有最早这个 CBS 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他们这个 DJ 公司把所有的这些他们能找到的伯恩斯坦的马勒最精彩的录音都集合起来，集合成了这样一个大套。那么我们下面想给大家听的是他的其中的第5号交响曲，这个是和维也纳爱乐合作的一个版本，所以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这是在1988年，当时还是宝利多公司录制的。那么这个作品呢本身确实也非常演奏难度非常大，首先说它的乐队编制很大，而且呢这个音乐的容量无论是从这个诗意还是从哲思还是从音乐内容上来讲都包含的非常的广阔，这里面既有天堂又有地狱，有生命有死亡，有大地有宇宙，这样一些非常宏大的主题，又有我们经常能听到的马勒的那种非常用通俗的话讲给大家就是有点矫情的这种小心思，有时候有点自怨自艾的这种这种小的音乐感觉都在里面，就非常复杂细腻。特别是他的第四乐章里面既有这种传统的副歌，也有这种二重副歌三重副歌，这么复杂的节奏，的确对于乐队来说对于指挥来说都是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指挥得好又是特别出彩的。所以这个录音版本真的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嗯， 这是维也纳爱乐和伯恩斯坦合作的一个马勒第5号交响曲的录音，我们现在听的是他的第4乐章的片段。 嗯，是来自于1988年的录音。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呢，全部来自于伯恩斯坦的录音。当然了，这也是源于今年正好是他的诞辰100周年这样的纪念。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最后我们高毅先生还为大家准备了几首呢，但是呢确实没有时间了。最后我们垫着耳边的这首来自于舒曼他的3交响曲来和大家再继续聊几分钟吧。 哎，对，其实我们是想告诉大家，这个伯恩斯坦呢，虽然我们放了很多美国本土作曲家的作品，包括这个伯恩斯坦本人很喜欢的马勒，但是呢其他的欧洲作曲家，特别是浪漫主义时期和古典主义时期德奥作曲家，这些其实伯恩斯坦对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有心得的，他的录音地位也是公认的。比如我们下面听到的这个刚才这个汪卓姐姐告诉大家的这个舒曼3交响曲，这个交响曲呢，因为是舒曼在旅居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时期所做的，他又有个标题叫莱茵，特别是他的3乐章叫莱茵的清晨，这乐章也非常好听，也特别能体现出来演奏这种纯正德奥作品的时候所体现出的那种娴熟，那种自信。所以我们用这个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伯恩斯坦的指挥。 好的，那其实今年呢，在2018年的时候，在永恒的魅力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做一系列和伯恩斯坦有关系的这样的节目内容。那之后呢，我也特别邀请了高毅在过一两个月之内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专门由伯恩斯坦来指挥的马勒的音乐，这也是一个分享的一个专题。好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呢，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下周一我们的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和大家分享经典。我是王卓，还有嘉宾高毅，下期节目再见， 下次再见。